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清楚。昨天讲完十分显见，今天呢跟着要讲的就是讲四科七谛皆二类众生。四科是指五阴六入十二次十八界，七谛呢地水火风空根色，这四科七谛呢包括了宇宙根，一切心理上和生理上一切有形的无形的物质。在这部经话呢，这些呢都是一种虚妄的形象，不是真实的。它真实的性是什么呢？就是二类状性。所以说回四科七谛皆二类众生，这一段经文呢是相当长的，一路呢讲到第四卷的，今晚就要讲到讲完第二卷了，跟着这四科七谛讲到第四卷，可能要讲到明年了。阿难，以由微明一切浮尘之幻化相，当次出生，随次灭尽，幻妄清相，其性真慧，妙觉明体。前面呢十分显见的时候呢只是讲见精，就是讲我们六根之中见闻觉知之中一个根，六根之中之一根。第二家呢以后呢就讲众性了，众性呢就包括见闻觉知六根。见性和众性虽然的名是有分别，但实真的是一体。假使跟我们能够明白一切法是唯一状性的话，就不会有很多麻烦产生了。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所以世间上有很多很多麻烦的事，很多苦恼，很多不如意的事产生。知法呢觉悟了这种道理，知道六根见闻觉知的性都是一个同一个状性，因此呢他就知道相呢是妄的，所以就没有办法指得出。因此法教阿难呢只在这个问象之中指出哪个是见性哪个不是见性，指不出。如果你觉悟了这种道理就是法，但是众生迷了这种道理呢，执着这个事物的相而迷失了这个性，因此呢就会做种种的善恶业，留止这个生死了。法呢就为了令我们明白一切法的相是妄的，性是真的。如果我们能够不执着这个相而观这个性的话，我们就正同依法。因此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七次破妄，令到我们知道妄本来是空的。再进一步呢十分显见，显这个见性呢不是因缘，不是自然，不是和合，也不是不和合，究竟是什么？就是这个真性。这样呢这个 见性嘅真性本来系真嘅，系乜嘢咧？咁就系二类藏性。咁样咧，一步一步咁由浅至深，由狭至广，咁啊，由迷至悟，令到我哋咧从宇宙间一切事相进入呢个理性，咁样咧就可以成佛啦。所以咧，成佛亦唔系好难嘅事哦。不过你唔明白咧，就好困难啦。或者有人问前边十分辩见啊，已经讲过啦，一切法相妄性真啊。嗱，好似前边经文话，知法所生为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未曾因心成体，就话一切法都系由为心所现嘅。又话见已见现，现是菩提，妙净明体。嗱，你哋听过啦，记唔记得？见系能见嘅见分，见现系所见嘅境界。无论我哋系能见嘅自己，或者系所见嘅外边嘅一切现象，呢啲通通都系我哋真心啊呢个妙净明体里边所显现出嚟嘅。是为心所现的。咁既然大家都明白咗相妄性真啦，又何必再讲四科七大皆二类众性呢？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吓，即系话法已经响七次破妄十分显见里边讲明宇宙间一切都系相妄，但系呢个性系真嘅，已经讲过啦。而家又何必要强调话四科七大都是二类众性呢？咁啊，海老法师咧就提出有几点啊，佢认为咧有以下几点咧，因此咧法咧就要再进一步会四科七大皆二类众性咁。第一点咧就凑法所许，即系要。因为法呢已经许过，许过乜嘢呢？法啊，曾经同阿难同埋地藏讲，有心摩提命地佛顶首令阎王，系咪啊？前边曾经讲过，法又话：吾今为已见地佛同，亦令十方一切众生获妙微默圣净明心及清净眼。呢啲都是法向大众许可个要讲嘅嘢。咁自此之后咧，破妄显见咧，每一段经文都是显示呢一个首令阎王大定嘅理体。咁咧，而家再进一步啊，会呢个四科七大皆二类众性咧。咁令到我哋知道法法皆真，唔係假嘅啊！所以咧唔明白呢個道理咧，就話等一陣你就話一切皆假嘅，等一陣就話一切法皆真嘅，究竟講乜嘢啊？咁嗱，究竟講咧就係一切法嘅相係妄嘅，浸在虛妄嚟講咧，一切都係假嘅；但係浸在呢個法性嘅本體嚟講咧，一切皆真嘅。任何一样嘢都有法性，任何一样嘢都是真的。等我哋明白咗呢个二类众性之后咧，我哋就知道随念一法皆是法法，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咁咧，我哋无论修任何法门都可以成法嘅。啊，咁呢个咧就系法咧系为咗令到我哋明白啊呢个二类众性系包括一切。我哋明白咗呢个藏性咧，依照咁样去修咧，就可以证到呢个首令阎王大定啦。因此咧，系响我哋呢个讲呢个四科七谛嘅总纲嚟讲咧，就曾经提过呢几句说话吓，响经文里边，喂，生灭内开啊，本二内藏。常自妙明不动周然妙真而性性真常中求依去来迷悟生死了不可得不动 就是不动周延就是大的意思，上至妙命就是佛的意思，了无可得就是顶的意思。换句话说，即是回四科七谛，一切事上都是属于大佛顶的理，亦即是灵首灵阎王。首灵阎王是什么？一切事究竟坚固嘛。而家会呢个四科七谛嘅事相咧，系归呢个理性咧，就系、是、一切事究竟坚固，就系、是、呢个首灵阎王大顶咁。同时显示两种嘅根本，嗱，边啲系两种根本咧？咁，第一就系生死嘅根本，第二咧就系涅槃嘅根本。我哋如果是知道上网性增而不执着的话，那我哋呢个咧就是涅槃的根本。如果我哋不明白上网性增啊，被呢个现象界所迷惑啊，去贪啦、嗔啦、痴啦，作种种业啦，就会流转生死。呢、这个就是生死的根本。咁而家咧，佛咧系会呢个四科七谛皆而类众性啊，每一样法咧都系周遍法界，呢、这个就系大嘅意思，就系、是、建立呢个大法堂，令到我哋明白诶有呢一个法性，呢、这个法性就系呢个首灵王、首灵阎王大定啊。咁咧，我哋明白咗呢种道理咧，依之去修咧就可以成佛啦。咁因此就要讲四科七谛皆二类众性，呢一个系理由之一。其次咧系答应阿能所请，因为阿能咧从任室归来啊，即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车摩托三摩禅罗最初方便。佛的意思呢，他说哦，你想修这个佛果的三圣佛的三观啊，你首先就要明白这个藏性啊，先开言解，然后去修，然后可以得到这个证。如果你不明白而去修的话呢，那就很容易误入歧途了。所以佛咧就要讲呢个三二类藏性。咁啊，如果我哋悟到呢个四科七谛都系空嘅话，我哋明白十法界呢度讲十界啊，十法界，十法界嘅五阴六入十二次十八界地水火风一切现象界都系空嘅话。咁我哋咧就唔取着，唔执着，唔去争取啊！咁咧就唔会去作业。咁呢个咧就成就妙车摩托空观。空观如果修成功嘅话，咁就能够破除呢个法界嘅见。这个见思烦恼啊，破这个见思烦恼，就可以显现我们了因为心性，成就实智菩提。假使跟我们因为听四科七谛皆而来众性，而明白十法界四科七谛都是假的，虽然是性是真的，但是相是有的，有因有果，有善有恶，不可以说一切抹杀现象界、哦、现象界既然是有因有果，有善有恶，有美有丑，那我们就要尽量去改造现实咯，去创造现实、哦、去做美好的，向真善美那方面发展，不要走向堕落罪恶那方面。咁我哋能够咁样做嘅话咧，就系、是、修假观啊。咁咧，咁就我哋就要分别无量嘅差别，有善有恶种种，边啲应该做，边啲唔应该做，我哋应该努力去追求乜嘢，应该放弃乜嘢。咁样咧，我哋就会成就呢个妙三摩菩提假观。假观如果修成功嘅话， 就可以破除法界的尘沙烦恼。这样呢就显示我们现因的善心性，成就这方便智菩提。假使跟我们明白十法界四科七谛都是中道，那就可以成功这个妙禅罗的中观。中观若果修成功啊，就可以破除这个十法界的烦恼，无明烦恼，显示这个正因离心性，成就这个真性菩提。这样由这个明白这个四科七谛皆二类藏性，就可以修空观、假观、中观，一心三观成功的时候呢，就可以证得真假中三谛的道理，成就一心三共，听见思尘沙无明烦恼，显这个了因法性、正因法性、现因法性，正得真性菩提、实智菩提、方便智菩提，这个时候就成佛了，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阿能翻嚟咧，响任失归嚟咧，就系话点样成佛啊？你俾啲方法俾我啦。咁佛咧就而家就为咗系佢明白大开见解，明白呢个二类藏性，所以进一步咧系回四科七谛皆二类藏性。咁呢个系第二点理由吓。同时咧，我哋记得嘛，阿能咧。听见法话，见见之时，见非是见之后咧，佢咪话从僧迷梦嘅，咁啊求法咧，施以大慧目。咁而家咧，法咧系显示四科七谛皆二类藏性咧，就系令佢明白空就系成慧目，明白假就系成法目，明白中就成法目。呢个咧就系三目圆明啊，不出于一心。这个呢就是答阿能他们所要的大慧目，因此呢佛进一步是回四科七谛皆二类藏性。其次呢是普遍普被群机，每一样东西呢就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提倡大众化，任何样东西都需要大众化，然后才可以扩展，然后可以令到大家得到利益。法法呢都是要大众化，但是这部经不得到大众化，因为这部经有些人听都不明白怎样大众化呢，是吧？但是现在起码有这么多化了，这么多人坐在那里听，是不是？那这部经呢，法呢他说为了普应群机呢，所以呢是会这个四科七谛皆二类藏性。怎么说呢？因为众生的迷情是有深浅不等，根性有大小不同，好拗是不是一样的。法是会四科七谛，是总包括一切法，随众生的根基，喜欢哪一法修哪一法，法法皆可入道，有五音又可以入道，有七谛又可以入道，所以呢是普为了普被群机。因为一切法呢不外三法和色法，心法就是心理，色法呢就是生理，而果众生的根基是迷这个色心两法俱兴的话，法呢就是讲色心二法，令他知道妄的色、妄的心都是假的，没有我、我所，不执着我、不执着法，这样呢就证得我空争议的理。假使跟有人迷的心重而色轻的话呢，法呢就讲五音的法门。五音法门呢，色呢 就是一种，五音色是一种，受想行识是四种，是心法。因为迷的心重嘛，所以呢他就是多些讲关于心法，就讲五音的法门，合这个色法为一，开这个心法为四，令到众生知道妄心之中呢求这个我和我所了不可得，这样就可以证得这个争议的道理啦。假使更有人迷这个色重而心轻的话，法呢就为他说十二次。十二次是什么？色受想行识，这个是五音。五音之中呢就将这个色音呢就开为十一。色心色法，色法即是代表物质，物质的开为十一种。哪十一种呢？色声香味触法是不是落尘？是物质。眼耳鼻舌身是不是五种啊？五种根加埋落尘是不是十一啊？将五音里面的色法开了十一，将这个心法呢，将这个受想行识四种嘢呢合埋叫做色，意识嗰个色吓，咁就系开呢个色法为十一，合呢个心法为一，就讲十二次吓。假使跟有众生啊，迷呢个色心驱重嘅话，法咧就要讲十八戒啦。嗱，色心驱去，将呢个色法同埋心法开为十八戒。怎样开呢？那色法就有十一，是吗？刚才讲的色法十一，心呢就开了，刚才的心只是一个色，是吗？现在呢开成八了，八个色，开这个色心呢开成眼色、耳色、鼻色、舌色、身色、意色，加埋一个这个六个啦，加埋一个阿赖耶识，咁然后加埋十一系啱啱十八啦，十八戒哦。所以开这个色法是为十一，开这个心法为七，加埋就十八戒。咁样咧，广摄四科啊，就普被群机，令佢从呢一方面咧。去了解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相是妄的，性是真的，有这个需要，所以法呢进一步是讲四科七大皆如来众性。第四点呢，显这个圆通的本根，我们知道这部经呢讲到修行呢，讲到修行呢是有二十五位圣人，这二十五位圣人呢都是依这个四科而证圆通的。例如阿难是从这个根而入道的，所以呢是十方之佛出现，说生死涅槃为以六根，更非他物。若果对骄层而他们说呢，就可以讲生死涅槃为是六尘啦，因为这个骄层而他们咧悟呢一个色心咧，悟呢一个烹饪心咧系二客二尘啊嘛，悟呢个根性咧系如子如空啊嘛，所以咧对骄层而他们讲咧，可以话生死涅槃为以六尘，更非他物。假使跟对舍利弗讲咧，就话生死涅槃为以六色，更非他物。若果对次第菩萨嚟讲咧，可以讲生死涅槃为是七大，更非他物。咁样啊，推广到一切众生，只要响四科之中随修一法，都可以证得圆通本根嘅。因此法咧再讲呢个四科。 广显呢个修行嘅法门，或者问啊，四科都系圆通本根，点解唔立五音为圆通嘅本根，而立七大为本圆通嘅本根呢？咁我哋要明白，五音就系七大。嗱，色音系包括乜嘢啊？地水火风空，色音包括七帝之中五帝啦。受想行识呢，是受就是七帝之中的色帝。色音涉这个六尘，受音是涉这个六根，想音是涉这个意识，行音是涉这个意根。色音是涉前五色，所以呢这个五音呢又即是七帝，七帝亦即是十八帝。嗱，七帝之中，地水火风空就是六尘，根呢就是六根，色呢就是六色，咁即是又是涉十八帝咯。所以呢我哋要明白，一切法多到呢嚟讲呢有四科七帝，涉总括来讲呢不出心法和色法两种，只是为了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开合呢不一。但是无论开也好合也好，五音十八戒每一法都是圆通的本根。另外一种意思呢，法之所以讲四科七帝皆二类众生呢，就是因为性分皆盖。我们现在讲四科七帝上网啊，我们九法界众生，大家知道九法界是什么了，不需要讲的啦。九法界六分、六分是哪个？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加埋阿罗汉披支法菩萨，九法界，九法界都有四科，都有五音六入十二次十八界。法界有冇？有抑或冇？吓？有抑或冇？有。边个有啊？边个法有啊？边个法有啊？应生法有 ，OK， 应生法有，法生法无形无相嘅，冇四科七帝哦。报生法呢已经超过呢个四科七帝，系应生法有。咁有一次呢，有人问我法师啊，你话不生不灭啊嘛，冇死啊嘛，咁而家释迦牟尼佛又死咗咁。你怎么说？你说你们怎么答啊？应生法嘛，有机则应，机尽宏灭，但是法生是永远不死的。报生呢？好了，报生死不死？报生有始无终，法生无始无终，应生有始有终，记住啊，三生有咁嘅分别，法生无始无终嘅，报生有始无终，报生修行得到嚟嘅，修因正果就系有始，但无量寿的无量寿冇终结嘅，即系等于乜嘢呢？等于乜嘢？等于响个沙里边，即系提炼嗰啲金沙，提炼咗变成一嚿金。那嚿金呢純金之後呢永遠不會再變成金沙、即是有始是無終，但是應生是有始有終、okay? 現在呢是講十法界都有這個 四科七帝。我們看看法的四科是什麼，法的四科呢，你首先知道四科是乜嘢？色、受、想、行、识，就是五音啦。 六更就是六入啦，六入加六层就十八十二次啦，啊，再加埋六色咧，六更六层六色十八计啦，系咪四方啊？五音六入十二次十八计四方，咪法嘅色音系乜嘢？系咩？增善妙色。佛的受音首令愿望大定正受，佛的想音呢是一切智，佛的行音呢是增性解脱，佛的色音是平等大慧。所谓这个平等大慧呢，就是展四色成显八色成四智了，哦，记得吗？如果懂得法學的人呢，我一講展八色成四智呢，你們腦海裡面就顯現出來了，想到了。但是我想知道你們在座各位，啊，有多少想到這個展八色成四智即刻可以講出來呢？舉手。一位、兩位、三位，講啊，這樣即刻講講 第七色成呢個其他四字，第六色成要觀察 字， 淺色成成所作 字。冇錯啦，冇錯啦。聽經咧有咁嘅基礎咧，就聽得懂呢部經啦。嗱，譬如我講淺色成字，咁係四個字啫，你就諗到哦，係啦，我哋眾生有八種色，有眼耳鼻舌身意下，同埋第七色同第八色，咁佛嘅境界就唔同啦。佛將我哋呢個第八色咧剪成大圓鏡子咁啊，將我哋第七色就執著咁啊，執著我咁啊，但係佛唔執著啦，剪成乜嘢平等性智，係咪啊？係啦，大六色咧，我哋咧就好鬼屎噶，乜嘢都分別，乜嘢都睇下，乜嘢都敲下人哋嚇。法咧唔使敲嘅，妙觀察智，一睇就一眼就睇清你噶啦，妙觀察智啊。咁我哋前五色咧，成日都係被境所牽嘅啊，唔係眼睇到色咁啊，被色去迷咗佢啦。耳聽到聲咧，未聲咪迷咗佢。但係佛嘅眼耳鼻舌咧就唔係啦。佛嘅眼耳鼻舌愛嚟做咩？成所作智，成就所作一切利益眾生嘅事啊，展色成智。所以佛嘅色音咧就係平等地位，就係展色成智。他为什么不讲话法的声音色音是大圆镜大圆镜智呢？讲大圆镜智不包括其他咯，但平等大慧就包括其他四字了。